真爱见过，人不顾身，让痴心去扑火，黄土地里活我真挚爱的歌，情浓些我思，让千生千世都知我心，万载千秋也知你心，同享苦过，焚心如火。Yeah.